相爱。为什么放手？为什么离开？不是说好吗？要一辈子相爱。

精彩。

在倔强地等待着。后来每个失眠的午夜时分，还不愿意后悔，却忍不住回问，说好决定要努力忘了啦，为何还有泪停在脸颊？你身边是否还是那个他？取代我在你睡前问你吗？取代我在你睡